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本市上空受偏北气流控制，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天气比较闷热，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光照充足，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间多云，东北风2-3级，气温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30%。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伴着这非常欢快的乐曲声，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绘本这样的一个六月啊，很多的朋友都会更多的去关注绘本，不论是买给自己看的，因为现在好多绘本都号称从0岁到99岁都适用，或者是给家里面的小朋友。那这样的一些绘本，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我们要谈一谈绘本里的生命教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和儿童心理专家都在倡议为孩子提供更多的生命教育机会。生命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课堂当中进行，更可以在家庭当中开展。家长们可以通过和孩子啊共读绘本和童书，与孩子探讨生命教育相关的话题，这也对孩子的成长起到关键的作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爱丁堡亲子阅读馆的创办人、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陈科慧女士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内容。科慧你好。 主持人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科慧又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绘本了，是不是？聊童书。但是呢，以往的时候我们谈到绘本，谈到童书，可能更多的都是特别轻松，特别愉快。小朋友如果比如脾气不好了，发个脾气，家长糊噜脑袋说来乖乖过来，咱们一起咱们念个书吧，咱们来一起听个故事吧，讲个小兔子，讲个大灰狼。可是一说谈生命教育，好像那个特别轻松的氛围就不知道怎么继续下来了。科慧你有这样的感受没有？ 生命教育这个话题就听起来就感觉好像有一些沉重一样的。特别是就这些年就从不论是从那个童书出版界，还是说是教育界，都越来越重视生命教育。那么我们刚一提到生命教育这几个词的时候，马上想到的就是关于生关于死这样的话题。 对呀、啊、我们从哪里来， 啊，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对，然后亲人离世以后，我们怎么去面对？ 嗯， 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该怎么去面对？ 对， 然后我先说一说我理解的生命教育吧。 嗯， 我理解的生命教育呢，它不仅仅是光是生和死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对于孩子或者每一个人的成长当中，它有更多的一个面向，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认识自己，我们怎么去学会和他人相处。我们怎么去了解大自然，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所有这些话题都属于生命教育这样一个大话题之下面的。 嗯 嗯。那么如果这样来谈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在跟孩子一起看的很多绘本和童书都是可以属于生命教育的范畴的。 嗯， 比如说我们带领孩子去走进大自然，去关注植物动物的成长，然后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了解孩子自己的感受的发展，内心的感受，还有他的成长，包括甚至说我们原来也提到过性教育，其实也是生命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吧？ 嗯。 那么就像这么大的范畴的话，我们就可以再通过不同的绘本，可以跟孩子可更展开更丰富的一个话题，但是还是要回到生死这个话题，是因为像其他的话题的来说，对于家长更轻松一些。比如说我们去看动物，去动物园观察动物，或者说看一些关于动物的科教片呀等等，这些家长们会更容易跟孩子去沟通，去交流自己的感受和对大自然的一些观察感受。但是对于一回到生死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成人自己就会有一些困难，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去谈。以前也有经常有家长自己真的是在家庭里边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比如真的是有老人去世了， 嗯， 然后孩子会很难过，然后这时候家长其实自己也正处在这种一个悲伤的一种状态当中的时候，就觉得很无力跟孩子去解释这些情况。那么其实如果是在我们平时跟孩子共读绘本过程当中，会看到这样的绘本，以前就读过这样的书或讨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呢，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就会孩子自己的困惑本身可能就会少一些。 没错没错，就像前面科会谈到的啊，谈到这样的一种生命教育的话题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想，第一，可能这个问题太抽象了，你不太容易给孩子讲清楚。第二呢，可能讲了这个话题不免就会有很多的沉重。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家长朋友啊，就像刚才科会说的，他们会通过一些绘本让孩子自己先去感悟一下。但我觉得有一些家长朋友也特别会抓住时机，比如说刚刚过去这个端午节，那端午节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民俗啊传统，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吃粽子，为什么赛龙舟，和伟大的诗人爱国诗人屈原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很多朋友也知道有一些比如说喝雄黄酒啊，然后呢还有一些香囊啊，其实那民间叫什么去五毒，因为这时候天气暖和，尤其是南方可能会有一些瘟疫的发生，这也都和死亡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还有家长朋友我觉得他们特别有心啊，小朋友都特别天生的喜欢动物，科会你觉得不觉得？ 是， 如果外面大街有个什么不法商贩卖个小鸡儿，卖个小鸭子，卖个小兔子、小鱼儿什么的，孩子保证在那儿蹲着不走，很多家长就被磨不过了，就带回去一个，哪怕是一个啊小鱼儿啊、小鸟啊、小鸡儿、小鸭子。但是这些小动物有的小朋友养的会特别好，但有些小动物就离开，不幸的离开了他们小主人。我觉得你家长朋友就会跟孩子说，并不是简单的把小动物就处理，而告诉哎，这个小朋友，这小动物它怎么了？然后呢，它怎么啊？这是生老病死，是哎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觉得其实很多家长啊，他们对于这样难讲的一个话题，他们也在生活当中处处留意，处处动脑筋，想着怎么跟孩子说。我觉得现在家长朋友挺不容易的， 对对， 更应该说家长朋友已经比以前进步多了。 对对，是的，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就是从养宠物这件事情，也不是说我养宠物只是为了让宠物跟我玩，其实更多的是还有我们怎么去爱这个动物，怎么去对它负责，怎么去照顾它，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没错，不论刚才我们说的过节也好，我们说的这个养宠物也好，还是呢在日常生活 活当中这样的一些生老病死，其实在很多绘本当中都有介绍，而且有很多特别优秀的绘本。 对， 今天科慧呢到节目当中就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样的一批优秀的绘本，跟家长朋友一起来聊聊啊如何跟孩子谈这样的一个话题，生命教育。哎，科慧既然来了，今天说了有一批绘本带给大家，先公布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你认为特别优秀的啊这样可以谈到生命教育的绘本带给大家。 嗯，好的，那我就先把今天的绘本都 跟大家简单的 讲一下哈。 对对，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名字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六本对吧？ 有六本，一本是有两本是日本图画书作家长谷川义史的，一本他的是《爸爸我想你了》和《妈妈的手作》，这两本绘本是属于姊妹篇，都讲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 啊。先说爸爸，再说妈妈。 然后还有一本是。叫《烟囱之城》，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绘本。 这个书在日本亚马逊排行榜首很长时间。 对对对，我说的奇特的话，但是我们在专门在讲这个故事，但是它角度很特别。 真会讲故事，一个一个的包袱，让大家听着。科慧一会儿接着来讲故事。 还有一本叫那个《有只小狗叫八公》，这个故事一定看完了就要流眼泪。 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好几十年的故事。 对对，但是非常感人。还有一本是我们上次节目讲到那个岩崎千红的其中一本绘本，然后这次也把它带来，叫《我想有一双翅膀》。 哎，刚才我就要跟大家说，这本书只要你一看到这个封皮儿，就知道这本书是谁画的。 对对，特别美啊！ 它的那种柔软的，然后特别细腻的，然后特别颜色那个应该怎么说呢？叫萌萌的啊感受。 对对， 会带给大家他的绘本。 还有一本绘本是。也是角度非常特别的一本绘本，叫《如果说出的话能看得见》。这是由日本图画书作家大成游子创作的绘本。我们接下来会一本一本来帮大家来讲一下、这个。 哎，刚才科慧啊已经把这样的几本书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都有哪些书呢？有《爸爸我想你了》，《妈妈的手作》，还有《烟囱之城》，有只小狗叫八公，我想有一双翅膀，如果说出的话能够看得见。哎，这样的六本书啊，科慧，其实如果你今天不拿过来啊，跟大家说我们要做一个生命教育的话题，可能有很多朋友说，有的书当然能够看出来是有生命教育的，但有的书。觉得好像跟生命教育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没关系，一会儿咱们听一听科慧怎么跟大家来介绍那这样的六本书到底给孩子带来了什么，如何教家长通过这样的一组绘本跟孩子来谈生命教育，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听科慧谈这方面的内容。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爱丁堡亲子阅读馆的创办人，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和阅读教育的工作者陈科慧女士，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啊生命教育。我们通过这些绘本跟家长朋友一起来沟通啊，如何教孩子通过绘本了解生命的意义。科慧，前面咱们已经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批书的书目啊做了一个简单介绍，接下来咱们从哪本书开始说起呢？ 从长谷川义史的那两本吧， 啊， 爸 爸 我 想 你 了， 还妈妈的手作。 没错没错。 刚才讲到就是一谈到生死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成人有时候自己也有点不知所措，所以呢那么就是这个故事爸爸我想你了，他讲的是一个家庭里边的一个爸爸妈妈姐姐和小男孩，但是爸爸去世了，爸爸去世以后，孩子们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所以他在给爸爸写信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回忆跟爸爸曾经在一起的那些时光。比如跟打棒球，他不愿意锻炼，然后爸爸把他弄得哇哇哭，或者是那个他爸爸给他买了个尤克里里，他练着玩，其实是在玩那个琴，把琴弦给弄断了，爸爸第一次打了他一顿。他就觉得说，我做那些事情，他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我还是愿意多练习一下的。所以当看到那一段的时候，你会觉得， 我们在跟在回忆跟亲人曾经在一起的时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感动的时刻。 哎，除了刚才啊，科慧说到的这样的爸爸对他的批评以外，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特别说到了有很多特别深刻的点。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次孩子出去玩，当一家三口了，孩子想吃一个热狗，想吃一面包，妈妈不给买，爸爸买了。 啊，对对，我也提到 爸爸不仅仅是严厉，也有特别温情特别慈善的一面。 对对，他是从不同的角度，然后他前面讲是爸爸对他很严厉的，然后后面讲他爸爸会给他买妈妈舍不得买的吃的，到后来讲到他父亲去世以后，他家里人奶奶怎么去关照他，然后最后写的那封信的结尾我记得就是说，爸爸您在天堂放心吧，我们会好好的。 在这本书的封皮有这样的一句话，爸爸我想你了，这本书的腰封上的啊一句话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每一次成长都凝聚着爸爸点点滴滴的爱，爸爸的爱就像一股清泉，能将一切美好和想念留下。 是 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啊对于孩子来说，科慧你有没有感觉到啊，就是这本书特别煽情。如果呢是在父亲和母亲都在的这个家庭当中啊，可能呢孩子啊看这本书很愉快，但如果现在也确实有不少的单亲家庭啊，可能会让勾起孩子或者家长的一丝心里面的难受的感觉。你就是很煽情很煽情那本书，但不免啊会在跟孩子讲述的过程当中会有比较这个难受的这种感， 对对对， 感受。 就刚才你不也讲到，就是说如果是就是一父母都在的孩子们，他可能会没有那么深的感受，但他也可能也会跟家长去探讨。那如果那妈妈你会去世吗？因为很多孩子看到这类的话题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妈妈你会去世吗？你会死吗？然后说大人你会怎么回答？其实我们第一从孩子关注那个点来看的话，那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死亡这件事情。 对， 那么孩子关注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妈妈你是怎么死，你死了会怎么样？即使他会问这样的问题，说妈妈你死了会去天堂吗？等等的，但他内心更关注的是，那妈妈我不跟你在一起了，我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有更多的小朋友啊，刚才科慧你谈到的那个可能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就是妈妈如果不在了，我该怎么办？更多的那种低龄的小朋友，可能跟妈妈说那句话，下面就是妈妈你要死了，我会跟你一起死，不能离开妈妈。 原来我们看到过一个小故事，就是妈妈自己在网站上论坛里写的，她就说她跟自己的女儿，好像是女儿聊这个生死的话题的时候，女儿问她说，妈妈你真的会死吗？妈妈说我真的会死啊。说那你死了去哪儿呢？说那我可能到天上去吧。说你到天上变成一朵云吗？说可能吧，我到天上变成一朵云。然后那小女孩说，那我也到天上去一朵一朵云去找你。那我记得当年我听到那个小故事的时候，它是真实的故事嘛，你会觉得就是其实孩子无论是怎么样，他最终是想要跟妈妈在一起。 没错，就是孩子，大家都会以为说孩子很小，孩子呢特别好糊弄，但是如果你真的跟孩子的心贴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其实很聪明，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可能这些想法不被大人所接受，但那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如果一旦妈妈不在的话，他们真的想那样去做的想法。 对，我想起我的儿子大概五岁的时候开始关注这一类的话题。 五岁啊？ 对，那时候他频繁地问我，妈妈你会死吗？我说我会死的。他说，我说但是你放心啊，我说妈妈能活到100岁呢。然后他 你儿子说太少。 然后他就觉得好像，他说100岁是什么概念？我说我100岁的时候你就70了。我说那样的话就是我们都已经活得很老了。他就那种焦虑，跟妈妈分开的焦虑就会减少一些。然后后来到了他7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不会太焦虑我死了他会怎么样了。但他会也会关心这个话题。他以前我给他讲过，我说我们就是传统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家长大人死了以后需要进火化的。他知道火化这个词以后，他就也感兴趣好长时间。然后他说那个妈妈那个你死了以后，我要把你的骨灰埋在土里，然后种一朵花儿。妈妈你喜欢什么花儿？我说我喜欢百合。他说那妈妈我就种百合花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天天看到你。当时那一段我也是眼泪就花就下来了。 哎，太感动了。 是的， 我觉得科慧你儿子和你的这个沟通啊，真的是让很多 家长都羡慕的，因为我也知道很多小朋友，你知道第一次谈到生死是什么时候吗？ 嗯嗯， 很多的幼儿园他们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组织孩子去自然博物馆。 嗯嗯， 其实很多小朋友第一次跟家长朋友谈生死，或者跟自己同班的同学跟老师沟通生死，是因为到自然博物馆看到那么多的动物的骨头，说他们都是死的。 嗯嗯， 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或者你家孩子去过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但他没有因为这个产生困惑 啊 啊啊！对， 有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看过了自然博物馆里那些动物的骨骼化石以后，会谈到啊，他们不是活的，是死的。那么通过这个动物是死的以后，会想到人会不会死？我觉得有，其实也有不少的孩子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产生困惑了。刚才我们就谈到了这本书《爸爸，我想你了》，非常感人的一本书。单亲家庭读起来可能得稍微的给家长做提个醒，然后给孩子做点提前做点工作。 是，这对我觉得是可能是成人更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孩子有的时候孩子还是需要成人的一个知识。如果大人能够已经走过这个困难的话，走过这个悲伤的话，孩子也能很快的就面对新的生活。所以这正好是他。就长谷川一史创作的他的姊妹篇另外一本书叫妈妈的手作。妈妈的手作，如果说爸爸那本书的话，他是在表达一种孩子对逝去的爸爸的怀念和想念这样一个心情的话，妈妈的手作呢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现实生活中一家人是怎么面对的这样一个故事。 对啊对啊，我就是因为看到了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他只提到了一句，就是他上一年级的时候他爸爸去世了。 对， 所以这是一本能够叫做生命教育的书吗？ 可以。怎么讲呢，就是说他这故事讲的是爸爸去世了，然后呢妈妈一个人带他们两个姐弟两个。 对， 然后呢孩子比如说我想要一个书包，我想要谁谁谁那样的书包，妈妈说没关系，我给你做一个书包。 对， 他那个手做，他妈妈有一个缝纫机，所以什么都用那个缝纫机来给他做，给他做一个书包，给他做一身衣服。尽管他表面上他说我不喜欢这件衣服什么的，事实上能够感受到他妈妈是非常非常爱他，也非常非常愿意支持他的那些想法。 同样也把这本书啊，他的腰封上的一段话啊，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妈妈的手作的腰封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妈妈每一次亲手为我做的都是妈妈的爱。有一双手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牵引着我，那就是妈妈的手。这是一本能让孩子感受到沉甸甸的母爱的绘本。 是，而且他前面讲了做了好几样东西，到最后是要开家长会，而且是爸爸参观日，好像那个学校叫。但是他是没父亲去世嘛，他跟妈妈说你要给我做个爸爸。他说你不是什么都会做吗？你给我做个爸爸。然后那是头一次妈妈露出为难的表情，妈妈说对不起，我帮你做不了爸爸。然后他第二天以为就说那就爸爸不会来，妈妈也不会来，他也很轻松。但当他一抬头的时候，他看到了妈妈来了。他本来不希望妈妈来，但是妈妈来的时候他是穿着一件男士的西服去的。妈妈悄悄告诉他，这也是用我的缝纫机做的。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妈妈其实从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她从各种角度都希望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无论爸爸在不在身边，妈妈都依然还可以给你一个完整的爱。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当这样的家庭单亲家庭出现的时候，孩子们的心理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在这本书当中呢，有这样的几小段话吧，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前面呢就像科慧谈到的，这个儿子跟妈妈说你给我做个爸爸，妈妈说对不起，我这个缝纫机啊做不出来爸爸。那第二天呢是周日，是父亲参观日，因为知道今天家里没有人会来，我感觉到很轻松。上了一会儿课，我偶然回头看一下，心跳都快停止了。妈妈穿着西装站在后面，我当时冒出的汗比上体育课出的汗还要多。妈妈走到我身后，指了指自己的西装，在我耳边小声说，这是我用缝纫机做的。特别特别 温馨的这样的一小段，就是妈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需要辛勤，其实同样需要智慧，甚至我觉得在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智慧可能比勤劳更加重要。 对，智慧还有勇气。 哎，所以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科慧，你看你们的爱丁堡亲子阅读馆啊，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活动，那关于生命教育的活动啊，组织同样也是组织过的，那么在组织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啊，孩子们现场的反应还有家长们的反应，你有什么感受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吗？ 我感觉我们就即使不谈生死话题，比如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可以跟孩子去讲妈妈的故事，然后会让他们去表达对妈妈的爱，也会表达对妈妈的不满的地方，其实这些都可以算作是生命教育话题里面的，然后我们让孩子们说对妈妈不满意的时候，孩子们会说很多不满意，但是当一说到那个你还有没有想到妈妈那个你想对妈妈说的什么话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不满意就都没有了，然后就是觉得妈妈很愿意跟妈妈在一起，跟妈妈在一起很幸福这样的感受。 哎，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和听众朋友在今天呢分享的是绘本里的生命教育。可能呢很多朋友在拿到一本绘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六本书，爸爸我想你了，妈妈的手作，烟囱之城，有只小狗叫八公，还有我想要一双翅膀，如果说出的话能看见，可能会觉得说不是只有生死才叫做生命教育吗？其实我们如何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啊体会到那份深沉的爱，我认为都是生命教育。 是， 而这份深沉的爱不仅仅是建立在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跟我们的同类之间，其实和你的宠物啊和你的非人类的好朋友一样，也会有这样沉甸甸的爱的产生。 是，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陈科慧女士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绘本里的生命教育。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Thank you.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啊非常著名的，应该怎么说呢，他有很多的抬头，比如说呢他呢是爱丁堡亲子阅读馆的创办人，也是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那是一位儿童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位阅读教育推广者。在十年来呢，专注于研究阅读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并且翻译了格林爷爷的花园、杰克王与龙、当鸭子遇见死神等等啊，很多的获得大奖的绘本。她就是陈科慧女士。今天呢，科慧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绘本里的生命教育。我们一起来分享啊，飓风社出版的一些绘本，这就包括了前面说到的《爸爸我想你了》《妈妈的手作》，还有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烟囱之城》《一只小狗叫八公》《我想有一双翅膀》和《如果说出的话能够看见》。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家长朋友如何跟孩子一起谈生命教育，探讨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科慧，前面说的这两本书，不论是《爸爸我想你了》还是《妈妈的手作》，看一本哭一本，得哭得哇哇的，对吧？ 后面几本可能还是要掉眼泪的， 还是哭得哇哇的。 是， 所以就是家长朋友在跟孩子啊谈这个话题之前，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就是你不能你们俩最后都哇哇哇了，这事儿没讲完。就是说呢，咱们可以哇哇哇，但是事儿得讲清楚了，是不是？ 是。 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啊，刚才科慧也说到了，家长朋友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那你认为啊，在跟孩子谈这样的生命教育的这样的话题的绘本的时候啊，应该家长朋友啊应该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觉得家长要做的，特别是生死这个话题的话，家长要做的准备的话，应该是自己首先能够平视这个话题。自己如果很紧张，或者说对这个话题，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长是不让提这个字的。 对呀、啊、你怎么能 那样，如果家长都说你不可以提这个字，那样的话其实就有一种很就是避讳这样的话题的话， 对、啊对啊、 他就会给这个增加一层神秘感，甚至是恐惧感，这是要跟孩子很久的。 我刚才在节目开始就说，现在家长啊其实已经进步很多了。 对对， 因为不仅仅我觉得生死，那咱们小的时候好多话其实都是忌讳的， 是是， 就你不能说。 对 啊，然后现在呢，其实家长朋友已经不仅仅跟孩子说这个话题，而且还想着怎么能够跟孩子把这个话题说好。 对，所以首先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作为大人要能先坦然的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再以孩子能够理解的这个角度去跟他聊。有时候你说很抽象的话，他听不懂，那样可能会给他增加更多的困惑。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对于小一点的宝宝，就用象形的那样的话来给他讲，就比如刚才讲的故事说，变成云朵呀，或者其实这些不一定是骗孩子，真的是说就是让他一个能理解的一种角度让他去理解，也不一定说要给他讲的很科学这样的。让他听不懂。 哎，但是我还真是看过一本啊，比较科学的谈到生死这个话题啊，而且我觉得那个绘本，就虽然我们大家觉得有一些比较科学绘本， 底孩子啊比较大了才能够看得懂。嗯嗯，但是因为那个绘本一本是不说应该就叫生命吧，不可链接的方式，我觉得科慧应该很多家长可能看过这本书，就是告诉大家啊，我们比如我们跟叶子一样，我们跟小猫小狗一样，我们都是不同的这个物质组成的。等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物质越来越多，我们就越来越大。然后等我们死了，我们去世的时候，这些物质呢又重新变成了新的叶子、新的花朵、新的小猫小狗、小狗、新的人。 以前有一本爱心树出版的那个一片叶子落下来，它也是从叶子的角度来讲整个生命的历程。 对对， 从叶子冒出来到最后落叶的经历，落叶这个过程的恐惧，到最后落到雪地上的那种坦然和舒适的感觉。 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都太煽情了，就是如果家长朋友你自己的心理建设挺难做的，科慧，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是金牌阅读推广人， 确实要经历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刚才为什么说了几本这样的书呢，就是说如果你跟孩子啊，你要跟孩子讲人类的生死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不太好面对的时候，你可以先讲这些叶子，这些大自然的这些万物的生死，你给你自己做心理建设，同步的给孩子做心理建设。那话怎么说来着，说孩子的出生不仅仅是孩子的成长，同样也见证着父母的成长。 是是是，我觉得你刚才建议非常好，就是我们可以从动物从植物让他从不同的角度去 从不同的角度 让孩子帮孩子去看。 对对对对，我觉得从植物可能孩子更容易听懂，植物动物再到人。刚才说到了在给孩子讲这样的绘本的时候，家长朋友需要做心理建设，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内容以外啊，科慧你觉得还要在家长朋友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吗？ 那就是跟孩子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去及时去捕捉孩子的问题，有时候看到哪儿的时候 不成啊，孩子哇哇的，这大人也哇哇的。 还有讲故事的时候，有一些故事，比如是需要我们特别生动的那种夸张的表情去讲， 你不用 有一些就不要。 刚才我看到这本啊，爸爸，我想你了， 对对， 我就在翻这个片儿。我就想啊，这一般情况下啊，看到第几页啊，就孩子跟家长就会哇哇哇。我觉得翻到第四页的时候，爸爸总是让我练习投接球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基本上就已经开始都泪流满面，信不信？ 孩子可能还好， 你觉得孩子 还好？成人，因为我们这种生命经验更多一些，可能看到这些孩子，如果因为长谷川一史的绘本的画的话，其实是很搞笑的，对吧？他是很夸张，甚至有点丑的那种形象，然后呢，所以他就会有一种幽默感在里面。 我觉得刚才说的那本啊，妈妈的手作，看到后三页的时候啊，必须啊，哇哇哇了。真的是，可能我跟科慧啊，我们俩在谈这个内容的时候比较轻松，在说这个话题。但是其实我想，科慧之所以能够轻松，是因为他体验了太多。他曾也一直在给孩子讲故事，不论是给自己的孩子讲，还是他在工作当中啊，他做很多活动给孩子讲故事。我觉得都是从这样的经历走出过以后，才有那份现在在回看生死的这样的一份豁达和轻松。 爷爷可能与我个人经历有关系吧。所以之前刚刚拿到那个爸爸我想你了那本绘本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去世比较早，我妈去世的时候我还不到20岁啊，所以当时看那本书的时候，你知道，就给一个孩子给天堂的爸爸写信的时候那种感受，就是他会让你想起很多很多的经历来啊。 所以大家听到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书里面的内容，到现在科慧其实眼圈又红了。很难，我们都特别明白啊，跟孩子谈这个生命教育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家长有心的去做了这件事情，那么不管你做的效果好没好，是不是特别完美啊，但是都在孩子心里埋下了一颗正视生命的种子。我觉得有了种子就能够一定能够开花结果。 是， 好，刚才是谈过了这样的两本书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烟囱之城吧。因为今天科慧说了给大家推荐一批生命教育的书，那说一说烟囱之城。 烟囱之城这本我刚才讲到说是一本很特别的绘本，它特别的之处有几点吧。一个是首先讲一下它的故事吧。它就是烟囱之城这个城市就是一个 布满了烟囱，然后冒着黑烟，然后整个天空都是灰灰暗暗的。而且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没有人看过真正的蓝天，也没有人相信天上还有星星。然后呢，有一天晚上，一个垃圾堆里面突然走出来一个人，一个怪物，叫垃圾人。这个垃圾人，刚开始很多小孩以为是他是那个，在就是西方有一个万圣节嘛，以为是装扮的怪物呢，跟他玩。当发现他是那个真正的怪物的时候，而且他垃圾人嘛，他很臭，所以大家都不跟他玩了。但这时候有一个小男孩，也脏乎乎的一小男孩，愿意跟他玩。那个脏乎乎的小男孩呢，他其实自己是一个清扫烟囱的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垃圾人问他说，你还是个孩子怎么就开始工作了啊？说我爸爸去世了，说我是要工作的，但是不要谈这些了，我们在一起玩吧。所以他每天去照顾这个垃圾人，给他清洗，让他不那么臭。但是在生活中慢慢慢慢的就遇到很多，比如小朋友们去排挤他呀，然后也去打这个垃圾人等等，发生很多事情。但最后有小男孩也说，小朋友们都开始不跟我玩了，我也不跟你玩了。他有几天的时间，这小男孩不跟那个垃圾人玩了。但是有一天晚上，垃圾人已经变模样了，他的耳朵也听不见了，因为被他身上的东西是由垃圾组成的嘛，他少一样东西，他的功能就少一部分。 对， 他已经不太能走很健全的走路了。他敲男孩的玻璃说：“你跟我去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垃圾人就带他来到一段破船上，然后用很多很多气球把他带到了云层之上，带他看到了真正的天空上的星星。故事就差不多结束了。然后呢，里边有非常令人就是记忆犹新的话，就是里边有一句话，那句话是小男孩的爸爸活着的时候给他讲的。那句话是要坚信，哪怕只有你自己。 还有一句话，也是这本书当中啊特别煽情的一句话，就是谢谢你回来看我爸爸 啊。对，这是里面又埋着一个线索。这线索就是为什么 在西方的一个传统的节日万圣节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天呢？是因为啊，你故去的这些亲人会在这一天、回来看你。 对，是这样。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暖心，我觉得前面啊特别有趣儿的一个小故事，小男孩受排挤，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一句话。那所有的精彩点我觉得都在最后的四分之一处，前面可能就是一常规的。哎，这本书《烟囱之城》据说2019年要上映了，是吧？ 对对对，它特别之处还在于一点，就是书上的印的作者名字写的是西野广亮，但是这本书它是由就像动画片的那个制作一样，它是由很多人合作完成的。 对，所以特别精致。它可能是出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人物的形状，然后呢，或者是 像上色呀，反正它是分开，就是作为一个团队来创作的。 对， 所以他2019年这部也上映电影，也是由那个西野广亮来指导的。 哎呀，非常细腻的一本书。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呢，也特别适合跟小朋友一起来分享。而且我其实觉得，如果要说比哪个能飙泪的话啊，这《烟囱之城》干不过前面妈妈的手作和爸爸我想你了。 对，他这个 可能要败下阵来了。 是，他这个主题其实是跟前面两本是不一样的。他第一个，它的背景是放在一个烟囱之城，其实是一个就是人类破坏自然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前提下，来就是我们人探索我们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它把它作为一个背景，但实际上也是一个就是生命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们不仅仅要和我们的人类和这些所有的生命和平相处，我们还要和那些没有生命的我们的城市怎么去 相处，对，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地球，这是一个大的话题。 对， 然后它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呢，它也是涉及到孩子的父亲去世，但他并没有太多的去写这个去世的这个悲伤啊等等这些，而反倒是我觉得这本书，谢谢你来看我爸爸这句话其实是帮助孩子跟他的爸爸有产生了一个连接。然后呢，但是他在跟垃圾人聊天的时候讲到他爸爸从小的时候怎么教他看星星等等这些，而且他记住这句话说要坚信，哪怕只有你自己。这个在我看来，这句话的时候就感觉是， 即使父亲去世了，但是他的那种生命，对于生命的信念是可以传递给下一代的。 嗯嗯嗯。如果我们来做分类啊，前面的两本书《爸爸我想你了》《妈妈的手作》，用生活当中细腻的一件一件的孩子跟父母相处的小事情呢，就很容易能够走进孩子的心里，走进父母的心里。 是。 那么也能够让孩子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了父母对他们的情感。但在我看来，《烟囱之城》前面说过了，如果比掉眼泪，他们不过这两本书。不过把孩子带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当中不仅仅有爸爸妈妈，不仅仅有你的兄弟姐妹，可能还有更多的啊，你的同类，还有呢，整个的那些世界都是和你在一起的。 对，就是带领他，带领这个孩子，他会更深的去思考生命，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相信我们自己的眼睛和我们的心灵。 哎，尤其这本书啊，比前面两本绘本都厚，然后前面内容呢也非常有趣儿，然后呢也如果从孩子角度来说，也非常贴近孩子，所以如果是一部动画电影出现的话，我其实是挺期待的。 对对对。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我们接着来分享绘本。我们要谈绘本当中的生命教育。下面一本书，其实很多朋友都或多或少的了解到那只狗的名字啊，叫八公。这本绘本的名字叫做《有只小狗叫八公》，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教授养了一只狗叫做八公。有一天教授在教室里面晕倒了，然后不幸的去世了。这只狗就一直在那个车站等教授回来。中间为什么插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个狗在车站等那个教授回来，是因为教授每天要坐那个车去学校。 对。 然后中间呢有人要收养八公，然后有人呢要给这个八公换一个地方去住，但是八公始终都回来在那个车站等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很感人，很感人。有同名的电影、小说都有。 对，而且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 就是、一看又是前十页，不用前十页，前五页，必掉眼泪无疑的。 对，而且他这本画的也特别温馨，特别温暖的那样的那个绘画。然后从就是小狗跟这个主人教授之间的这种生活上的一些，前面是那种互相跟教授的情感，到后面他一直去等待教授从车站接教授，然后到教授去世以后，那个小狗还每天到那个车站来，开始引起这些其他人的关注，然后到最后，我觉得他这个结尾是，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结尾吧。 结尾就是小狗终于和教授见面了，其实也是小狗去世了，但他处理到就是说小狗看到教授向他走来， 我觉得必须得换一本书了，要不然他俩都红着眼圈。如果说出的话能看见，换下一个主题。小狗八公实在太感人了。 好吧， 所有看过这本书的，我想不论是大人和孩子啊，都立刻能够像我跟科慧同样的反应。这书你对他没有这种抗拒能力。 是。而且就像你刚才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跟小朋友们养宠物，就并不是一个说只是一个玩的这样一个，就当我们日渐产生情感的时候，就是跟家人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想养宠物的话，就去看一看有只小狗叫八公。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你养狗之前，养宠物之前的应该做的一个功课。如果说出的话能看见，这样的一本书又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刚刚讲我们讲到生死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无论说是怎么去面对死亡，最终是我们要去面对怎么样面对生，我们面对怎么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怎么跟自己相处，怎么和他人相处。所以如果说出的话能看见，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来讲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的这样一个绘本。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话，其实说出来了就已经说出去了，还也看不见。我们对别人造成给别人带来的温暖爱看不到，我们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可能往往也不知道。所以他这个大成游子有一个设想，这设想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出话都能看得见，那我们会怎么样？所以他就想哪些话是说出来的是像花一样的温暖和美丽，哪些话说出来像钉子一样的伤人，哪些话又能给人安慰，哪些话呢又能带领你去进行的深刻的思考。 好，下面一本书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想有一双翅膀。 我想有一双翅膀呢，是又回到一个小孩他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孤单，面对自己因为生病而一直在家里的那种感受。因为阎七千红他非常关注孩子内心的感受，那么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学会感受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像我们说你要坚强，我们需要孩子坚强，但是依然让孩子能够有感受自己的能力。所以他这里面就我想有一双翅膀，就是这个小小生病了，但他好想出去玩啊，就其实整本书就一直在想他要出去玩会干嘛干嘛干嘛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就他在生病在家里不哪也不能去的那种，其实是那种小小遗憾是有的，但终于他有一天病好了可以出去玩了那种喜悦我们也都能够感受得到。 可以说啊，到目前为止啊，科慧呢已经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几本书，烟囱之城、爸爸我想你了、妈妈的手作、一只小狗叫八公、我想有一双翅膀和如果说出的话能够看见啊，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在我们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就已经把这样的几本书呢跟大家做了预告了。可能有的朋友会想说，这样的六本书他们都是生命教育吗？在听了前面科慧的介绍之后呢，很多朋友就会和小朋友啊有一种共同的感受，生命教育不仅仅是生死。 对， 我们如何在生命在生的过程当中啊，去和你周围的一切去相处，其实那才是更加真实的生命的教育。 是的是的啊，我们可以分成几大方向嘛，一个是我们怎么样和自己相处，一个是我们怎么样和他人相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跟自然跟整个世界相处。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大的方向都能够做得很好的话，那这个人的成长一定是内心喜悦而自由的。 所以说到这儿啊，其实节目做过之后啊，原本啊《烟囱之城》这本书其实在这几本书当中并不是我排名第一的喜爱程度的书啊，但是没有想到做完节目以后，科慧我其实觉得《烟囱之城》可能带给孩子的启迪更多。 对，他能给人一种力量啊。 但 是前面觉得很好玩哈的那些情节，但他耐人寻味，就你去想的时候会觉得它里边有很多隐喻嘛，就是穿越云层看到星空，你怎么去相信，你怎么去选择，这些话题可能是一两个字，但是真是要去花很多很多年去感悟这些词。 而且我发现啊，《烟囱之城》的这个中文本的译者是王志庚，国家图书馆少儿部的负责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工作者。 是， 我想可能也是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翻译吧，让我读起来觉得不像一本外国书。也希望啊，图文并茂的一本书能够带给孩子带给家长更多的感受。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科慧今天的结束语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学会好好和自己在一起，好好和家人在一起，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感谢啊，科慧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读，跟家长朋友一起分享了如何跟孩子谈生命教育这样的一个大的话题。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